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8点，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哇！咁啊，休息嗰阵时咧就真系好啦。嗱，我哋咧就有呢个听众送嚟嘅呢个红枣千层糕同埋呢个古法年糕， 好正。 系啦，咁咧就仲有咧就我头先喺度睇一睇啲留言咧，就发觉咧好多人咧。真係有響應我哋嘅號召咧，就即刻咧喺呢個Super Chat 裏邊咧，就係、是、通過 YouTube 嗰個嚟捐錢喎，包括有 Two Sisters 啦、C C 張啦、愛娃 Lee 啦、Steven Low 啦、Joyce Wong 啦、Gary Jang 啦、Kelvin Lai 啦，就嗱呢啲全部咧都可以，我記得你嘅名噶，其實阿 Len 先一間 drop 低啊，十個投咗十個。 打翻啲名出嚟啊嘛，好似人哋咁样， 好似呢个阿郑裕玲咁样啊，将嗰啲欢乐满东华当做卡拉 OK 咁喺度唱啊， 王阳达都系咁嘅啫。 Two Sister 一百咁，咁好啦，嗱，翻嚟第二节咧就要讲下呢个今日嘅主题啦，咁就系呢、這个中凡啊，准备未来眼虚，大家即系已经系互沟咧进入呢个成熟阶段啦。 有框架協議， 是就話準備出呢個框架協議。咁而呢個框架協議咧，就係、是、大家都知道咧，就係、是、中國喺1949年之後咧，就係、是、一套自己叫做自選自勝嘅所謂嘅愛國天主教嘅模式。 三字教會我叫 三字教會係啦。咁咧呢個嘅唔係自創嘅字啊，係自由嘅字，但就冇自由嘅 自己嘅字。 咁啊點解咧？就係、是因为他要摆脱呢个教会啊，被外国势力嘅控制咁样，咁所以咧就成立咗一个叫做天主教咧，就有两个自己嘅一个制度，一个叫做天主教爱国会，咁咧就系控制天主教个主席啊，当然就系控制天主教嘅一个最高嘅机构啦。咁然后咧就成立再另外咧就系叫做主教团啦，所以叫做我哋叫一会一团，就系呢个中国天主教嘅模式。咁嗱，但系呢个咧就同梵蒂冈全世界嘅梵蒂冈嘅。即是以拥护教廷为主的天主教模式很不同的。因为呢是譬如香港那样是隶属于即是教廷的嘛。 嗯。 那所以呢就是香港的主教的任命呢其实是由教廷去委任的。即是等于去按立的牧师一样。那个主教呢其实呢就是要得到教廷的许可。那正正因为呢共产党就觉得西方的宗教等于帝国主义入侵啦。咁所以咧，呢个嘅一路以嚟就存在咗两种嘅教会喺中国。大家记住，天主教入中国系相当长历史嘅，就喺明朝利玛窦嗰个年代，耶稣会士已经系嚟中国。咁包括就系死咗葬喺呢个台山嘅呢个沙弥略啊，方济各。 嗯， 方济各亦 圣人嚟嘅， 圣人封咗圣 人嚟嘅， 就好似喺呢个台山对开嘅一个岛啊。 嗯。 就撞喺嗰度嘅， 汤若望系咪一个叫 汤若望南怀仁啦， 南怀仁啦， 系啦，咁就出名嘅中国官员就徐光启啦， 嗯， 就是、明朝嘅，咁然后到清啦，咁咧就亦都当时嘅呢个传教士咧，亦都系进入咗呢个满洲嘅王朝嘅皇室里边啦，就出任呢个钦天监啦， 嗯， 康熙年代曾经有耶稣会嘅钦天监同华人啊嘅钦天监啊，汉族嘅钦天监辩论嘅喺朝廷里边。嗯，咁呢满清皇帝对西学咧有兴趣嘅，相当 天文学尤其是 天文学、数学预 测啲天气 系啦， 佢哋好劲嘅。因为点解咧？耶稣会咧喺我哋嘅认知里边咧，其实佢哋咧就叫做 Society of Jesus。虽然有啲人嘅讲笑话就叫做 Society of Jokers 咁样，咁但系咧佢嗰班耶稣会嘅会士咧，基本上系好有学问嘅， 系有背景嘅。其实因为当时咧，其实喺 Reformation 即系呢个马丁路德嘅宗教改革之后咧， 嗯。 即是天主教的形象很衰落， 是啊， 衰落得很 赎罪券嘛， 因为赎罪券的问题呢就贪污腐败。咁所以当时呢耶稣会士的诞生是什么呢？就要抢 market 啊， 嗯， 就要同呢个基督教抢 market 啊。咁所以 新教 就要找一班咧係差唔多全才嘅教士出嚟。咁就天文地理、語言文學、 數學，又係數學、 炮術，整大炮都識。 係 係啦，咁就仲要係成為呢個教皇嘅其實叫做特種部隊啊。 嗯， 係啦，呢啲教皇嘅特種部隊係咩咧？係最艱苦嘅地方傳教。 嗯， 冇人去嗰啲地方，佢就去啦。 係 咁，所以耶穌會是東來咧。个历史系相当之耐，十七世纪已经到。 最近我睇咗一套唔知系咪 Netflix 睇嘅，就系讲喺天主教日本都系。 哦 ，Silence， 马田士高西斯。 系、哎、Silence， 佢咪就系讲紧即系当阵时、這個、 江户时代。 屠古加华系咪应该叫？ 江户幕府喺长期。 江户幕府嘅年代就系、是、亦都系好似中国咁样系要关门啊嘛，唔可以俾外来嘅宗教影响我哋嗰啲教友嘅，即系或者国民嘅意识形态啊嘛。That's why 佢咪用尽所有办法都走入去中国或者系日本啊。 佢哋系由澳门派去嘅，套戏一开始嗰阵时咧，讲嗰两个神父咧、 啊，记得 其实系由澳门出发嘅。当时澳门已经系成为呢个天主教嘅势力范围。澳门大主教其实系由广亚、由印度一路咁样搬过去嘅。 嗯， 咁、 嗯、 所以咧呢、這个历史相当悠久嘅西方宗教。是比起新教咧，系个历史系长好多嘅，即系天主教喺中国。 我记得我僆仔嘅时候读历史嘅时候咧，其中一个原因，即系点解你中国会俾人恰，或者会俾人夹硬俾人打开大门咧？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宗教冲突啊嘛， 嗯， 系咪？ 教案咧？ 教案是很频繁的，通常我们搭这个中国历史的时候哪一场的英法联军之役又好，或者 牵涉到 义和团又好， 宗教 是啊，你镬镬都是杀了个传教士的嘛，人家的政府，喂大佬，那是我国民来的，你大佬你要喐了我、嗯、是吗？都当然他那时候有很多文化上面的冲突的，包括可能是即是你又掘了我山坟，又嚟起铁路啊， 或者嗰啲教民啊，其实就系一啲咧叫做刁民，就投靠咗传教士，就欺压啲村民嘅。 啊，呢个冇听过， 都有嘅系啊， 都有嘅呢个。 唔系个个都系教民，都系好人嚟嘅，其实。 唔系，所以老共嗰阵时候，祝圣嗰几个其实系咪叫祝圣？因为佢都系叫做 自选自圣。 叫唔知真福定系乜嘢，我唔记得咗个 term， 即系总之系圣人之前嘅一个嘅品位嚟嘅、嗯。就好多原来就系义和团嗰阵时候咧。即系俾嗰啲刁民啊，嗰阵时候即系嗰啲义和团嗰啲 杀咗个教民， 杀咗个教民嚟、嗯，因为佢真系护教啊嘛，嗯、即系揽住个十字架唔俾你整烂佢啊，或者系揽住个教堂啊咁样， 即系为教会牺牲啦、 啊， 佢哋 系啦。咁所以咧，嗰阵时候老共就系全面反面嘅，就话因为佢仲系你知道， 喂义和团系爱国运动嚟噶嘛，喺老共眼中， 第一个系太平天国， 天主教系帝国主义嚟噶嘛， 冇错啦，系一个部分嚟嘅。 唔系咯，佢点可能俾你教廷只手伸入嚟中国呢、這个帝国主义嘅宗教，由你去选你嘅教主咧，你嘅主教咧？嗱，咁所以咧呢两套教会咧，我哋叫做习惯，一套就系叫做三自爱国教会，一个就系叫做地下教会啦。咁地下教会嘅人咧，其实都系民国时代。由天主教在中国的修道院所培育出来的神父陈日君就是那代了。陈日君本身其实不是香港的。他本身都是好像在上海的嘛。 他应该在上海即是北方那边的。嗱、我们以前呢我很多神父因为我由小到大都是天主教徒所以很多就在华南总修院。华南总修院其实就是现在的香港的圣神修院。 但以前不是香港的。 不是香港的。后来他就搬了下来。 搬了下来。 是啦因为走难嘛。我哋反而最熟嘅，因为我嗰个年代咧，七八十年代去教堂，仲有去教堂嘅时候， 仲有多老神父啊， 仲有多老神父嘅， 就系民国嗰阵时嗰啲嚟， 全部咧都系识写拉丁文噶，嗰啲啊，即系虽然佢广东话就讲得好唔正噶啦，好难听噶，大佬，即系佢讲到咧，基本上大家都瞓着， 基本系北方人嚟嘅， 系啦，咁佢哋就真系个个礼拜咧。即系讲到嘅时候咧，一个月最少有两镬咧，都系孖呢个共产党噶啦。 因为佢哋其实系由民国时代已经喺内地传教噶啦嘛， 嗯， 系内地嘅神父嚟噶嘛， 系、 因为1949年中共禁教，即系禁止同梵蒂冈嗰个关系建立嗰个关系之后咧，佢哋先至咁样走嚟，有啲甚至系做教育噶，未必系传教添噶，可能系喺大学或者系中学里边嘅神父嚟嘅。咁所以嗱，大家要明白呢个根源啦。好啦，呢一套嘢一路都冇改变咁多年。咁梵蒂冈有去封自己嘅主教嘅， 嗯， 譬如喺而家汕头，其实有自己嘅主教嘅。咁但呢啲主教咧，共产党就一路嗱，今而家唔系迫害最犀利嘅，其实迫害最犀利系文革嗰阵时，除咗留喺度嗰班之外咧，之后受到教廷册封嗰啲咧，都会受到惨烈嘅迫害嘅， 系 长期监禁啦、酷刑啦、毒 打啦，逼佢哋改宗啦， 甚至乎 乜嘢方式都有 ，send 个老婆俾你 咧，逼佢哋结婚啦。嗱，你睇马田市高西斯嗰度沉默里边咧，呢两个年青神父去日本，原本就系揾翻佢哋嘅师傅。 嗯， 一个失咗踪喺日本失咗踪嘅神父， 点知个师傅就结咗婚啊嘛？ 师傅就俾当时嘅长期奉行嘅，即系呢个江户幕府派住喺长期嘅行政长官啊， 嗯， 就逼佢结婚啊嘛， 嗯， 所以嗱，一阵间我哋再讲啊，大陆嘅三字教会嗰啲嘅神父结婚咧，呢个系共产党破佢功嘅方法嚟噶，其实，喂，班禅喇嘛都结婚噶，要你要共产党信你，俾你执掌嗰个教会啊， 因为好简单， 或者个宗教咧。佢一定要你结婚， 你点解？嗱，好多时候我哋都觉得天主教教会要反省嘅，违反人性嘅呢样嘢， 唔准结婚，单身呢？ 即系除非我同你都系即系同性恋者，就冇乜所谓啦。 仲有咪咁多恋童事件？ 系啦，咁咧就你咁样去要求佢禁欲咧，佢确实咧就系好容易有受到系难受到诱惑嘅。 嗯， 因为点解咧？嗱，神父婚又冇啦，即系家庭又冇啦， 细路啦，系咯， 咁需要咁多钱嚟做咩咧？教会又养你噶嘛？ 喂，嗱，咁就共产党就唔敢用你，因为佢冇嘢链住你啊嘛。 冇错，共产党就睇通你条路咧。 咪系咯， 就会觉得嗱，你有老婆，你需要钱啦，因为你有下一代啊嘛，你需要照顾佢嘅生活啊嘛。 系咯， 所以佢睇通呢笼嘢嘅。所以点解好多教廷咧，而家话绝佛咗？绝佛嘅意思即系系好重嘅刑罚，就系、是、意思就系 出教， 踢出教会。 即系而家中国嘅爱国教会嘅神父，其实系俾教廷踢咗出教嘅， 好多都系。 因为其实唔系因为佢系三字教会咁简单，而因为佢哋有女朋友结咗婚生咗细路。 冇错，同埋 绝佛就唔系因为佢系属于共产党嘅系统。 冇错，所以咧佢好老共咧，其实玩家嘢好醒嘅。今次佢同教廷嗰、那个所谓嘅建交咧，嗱，其实台湾已经唔系好重要嘅，因为第一台湾大家都知道，我哋去过，其实冇乜天主教徒嘅。 几十万啦都有，我谂 一两个 percent。总之喺个政治上嗰个影响力系好低嘅， 比唔上长老会，比唔上基督教。 因为佢嗰啲系台独嘅教会。 因为长老会系一路支持台湾嘅民进党嘅， 冇错。咁天主台湾嘅天主教系相对系比较保守嘅， 薄弱啲一个势力。 连政治和平委员会都好似冇嘅， 冇系啊， 系啊， 好似有间大学咯，好似辅仁大学系天主教嘅。 辅仁大学算系好有影响力噶啦， 天主教 吓喺呢个台湾嚟讲。但翻翻轉頭講咧，就係嗱，今次嘅爭議就係在於佢有幾個已經俾人絕罰咗嘅主教或者係紅衣主教，我哋叫書記啦嚇，佢哋已經係俾人絕罰完之後，而家老共要求喺建交嘅過程裏邊毀翻佢。 嗱呢個就我覺得我唔知道你點睇，我就不能接受。我覺得 啲人就話喪權辱教咯， 教廷係出賣咗呢一班嘅真心支持嗰個宗教信仰。嘅教徒同埋神父，我解釋俾大家聽，因為佢哋1949年留喺大陸嗰班咧，係受盡折磨， 嗯， 即係等於江湖幕府逼嗰班神父去踩個聖像喺套戲裏邊， 係 就是、搭軌啊嘛，叫做搭上去軌有耶穌同埋聖母聖像同埋吐口水， 嗯， 你睇到嗰啲普通教徒有啲係因為唔肯搭軌， 就俾人殺咗， 俾人越吊啊，係用最大嘅酷刑嘅吊轉。将个头塞喺个窿嗰度，吊转挂喺度，然后喺个耳仔后边割开，喺度滴血滴到死为止。咁嗰啲神父见到啲教徒为咗护教而咁样越吊咧，系顶唔住啊！ 所以就宁愿耶稣个像都搭啦。 collapse 啊！佢师傅点解最后尾结婚生仔系咩咧？唔系因为佢自己嘅问题俾人虐待，冇虐待佢，只不过要佢亲自坐喺度睇住佢传教而信咗教嗰啲信徒，日本信徒， 嗯， 睇住佢哋受酷刑。要个神父坐喺度睇住佢受酷刑，佢宁愿自己死，佢都唔会唔想嗰啲信徒咁样受到酷刑啊嘛。 咁我如果我系嗰个神父，我都会咁做。 最终 因为当然对我哋教徒嚟讲，十字架嗰啲系圣物嚟嘅，因为神父祝圣过噶嘛，系嘛？即系呢个系代表耶稣上咗身啦。你简单俗语讲就系、是，咁我冇理由踩落去 嘅。系啊， 管个顶啊！用个讲法就系、是，我冇理由踩落去嘅，大哥。阿妈，如果你咁样做，我哋会俾阿妈骂你嘅，大佬。 即系等于叫你将老豆老母张相摆喺地下，叫你踩落去一样咯。 系啦， 系啊，你会唔会踩啊？ 咁当然，即系你话如果系面对一个咁嘅道德抉择嘅时候，究竟嗰个人死定唔死？咁踩落去梗系冇乜严重性啦。如果我哋要理性化自己嘅行为，大部分呢啲咁样嘅而家被地下教会嘅教友同埋神父，其实多年嚟都被压迫嘅。 喂，好惨啊，大佬啊！我哋头先食饭，你讲起嗰个公品梅主教，大佬， 我僆仔八十年代嗰时候，咪喺彩虹村个圣家堂咪见过佢。 喂，大佬，你上去 Google 下佢个历史啊， 好惨， 惨绝人寰。我话俾你听啊，跟住你见到嗰个所谓嘅天主教爱国会嗰个傅铁山主教，大佬啊，共产党员嚟嘅，根本系。我睇嗰个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啊，最后尾回忆傅铁山临终之前，2007年啊。顶你嗰个床头就摆住佢同胡锦涛张相喺度嘅，唔系摆住天父圣子啊嗰啲咁嘅相喺度噶吓。 你话有张耶稣嘅相喺度？ 冇噶， 我都临终啦。 有原因噶，点解啊？因为佢系党员啊嘛，佢大佬唔系上帝啊，佢大佬系胡锦涛啊嘛。 诶、欸，真系，即系你真系大镬嘅啫。 喂，仲有核突到咩咧？因为胡锦涛同志嚟探佢，所以佢又有神迹出现，就系、是、唔死主嘛。 咁夸张？ 真噶，你睇下嗰篇嘢啊！ 咪劲过耶稣大哥。 系啊，喂，大佬咁护心咁呕心嘅主教。大佬六四之后第一个上电视支持邓小平镇压就系呢个傅铁山啦。 咪所以今次教廷嗰个争议咧，原则上我同你冇分歧嘅，即系我梗系企硬啦。 但你接唔接受大家中国同梵蒂冈有框架协议，又逐步将天主教同梵蒂冈同中国嘅关系正常化，建立框架？ 嗱，我嗰个方向咧就系要尽快入中国。 点解咧？ 13亿人，我从做生意嘅角度谂嘅啫，呢个 market 太大了，好多基督教嘅教会，好多契弟啦，难听啲讲就系啦，其实已经入晒去了。 哦，仲契弟添嗰啲？ 系啊，嗰啲仲契弟噶。你谂下，连最近呢一两年，拆十字架，佢都冇人 at 一声噶，大哥， 冇出个声， 仲喺度拍手掌咁滞啊，大哥。 咩政协管浩明啊，嗰啲咁嘅蛋散，你谂下圣公会一班人有冇出声 ？Exactly。所以咧，我觉得天主教系要尽快入嘅原因咧，其实对中国又好，对全世界嘅教徒都系一件好事。因为点解咧？发展中嘅国家咧，先多人信教嘅，即系好似我阿妈嗰个年代咧，你派一派奶粉咧，佢就搞咗去信教噶啦，系嘛？ 但系 讲埋罐头， 我想问下你啦，等于 Facebook 一样，如果你入中国，你要跪低俾佢入去 access 你嗰啲信嗰啲用户嘅 data， 嗯， 应唔应该入去咧 ？YouTube， 我嘅谂法就 Google 一样。系啊，个市场好大。 你一定冇办法知100%，好似天主教会喺美国、欧洲，甚至乎系一啲南美国家咁样去完全即 系 好自由，冇规限噶啦。嗱，你一定个过程里边一个用 back and forth， 所以有 give and take 嘅过程。嗱，我哋咁耐以嚟，由1978年改革开放，即系共产党开始要睇住西方避息开始咧，其实一路已经拖咗好耐。以前台灣是一個障礙，後期都已經即係教廷。 我相信現在台灣不是教廷。 冇錯，即係佢算噶啦。即係一來，其實老實講，你是台灣嘅總主教都同佢講：阿哥，我同你建交咗咁耐，你大佬你台灣你都發展唔到咩教徒咁滯，大佬。 佢都冇根本唔想發展台灣咯，我估。 亦都唔實得物勤。咁你唔入中國咧？嗱，我只係信一樣嘢啫，我信亨廷頓喺。第三波民主理论所讲，其中一个元素，点解苏联会即系东欧集团系倒台呢？就系、是、因为由于呢个教廷嘅态度嘅转变啊嘛。以前佢不嬲都撑开呢啲独裁政权嘅，包括你记唔记得我哋僆仔嘅时候，86年，我睇住佢嘅新海绵，本来系支持呢个马可斯嘅， 系菲律宾大主教新海绵， 佢系呢个红衣主教， 收尾支持呢个科拉桑嘅转咗， 佢最后一个 minute。就是撑这个的科拉桑。 例如南非大主教道徒一样。 撑这个人民革命。如果我们看回南韩，原来南韩是很多天主教徒的，奇怪地。 基督徒都多的。 天主教是 占 多的。加上差不多70%。你想想大部分他的民运的人即是争取这个即是不同意见者在70-80年代的时候全部都是要靠这个教会。好多时佢哋匿埋嘅地方就喺个教堂入边。 嗱，呢个同波兰都好相似。其实波兰华里沙嘅，即系我哋读书嘅年代啊，华里沙嘅团结工会运动，其实亦都系得到波兰天主教嘅庇护嘅，即系佢哋被共产党追捕嗰啲人咧。 系啦。 咁而当时咧，我相信推冧呢个柏林围墙、瓦解东欧集团嘅，除咗 Ronald Reagan 之外咧，就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冇错， 呢个系 你谂下，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仲系波兰人。 他是波兰的选出来第一个波兰的教宗的。 差不多是整个西方集团，我用回老共那些俗语、其实特登是找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嘛。 号召波兰的天主教徒来造反嘛，其实。 这个就是东欧整个阵营里面、抗议这个共产政权一个最重要的核心人物，你就找他做教宗。 而佢就一路夹住嗱，我嘅谂法咧，系我系套用紧，即系呢一个亨廷顿所讲嘅咧，就系咧，其实天主教教会咧，时间系能够证明个道理喺我哋嗰边嘅，同埋佢玩政治玩咗咁多年咧，嗱，你谂下，佢由耶稣嗰个年代咩罗马帝国开始，同呢啲咁嘅帝王 保罗向呢个罗马 周旋。到谂下佢同希特拉同墨索里尼嗱，虽然都做咗好多次契弟啦吓，我哋 都做咗好多核突嘢。 系啦，所以我咪喺星期五我就喺个大军阀我都话喂大佬，佢差唔多个个教宗咧都出嚟要道歉噶，一系就同犹太人道歉，系嘛，一系就为呢个十字军东征道歉。 嗱，你要记住，当时纳粹德国时候嘅德国大主教或者教宗都好啦，其实佢都系委曲求全，希望入去个鸟笼里边咧， 冇错， 去争取咗最大嘅自由。嗱，呢个同今日教廷。之所以同中共建立呢个嘅正常化关系， 魔鬼交易我哋叫， 我觉得系魔鬼交易有关。但系当时你睇到纳粹嘅结果就系失败啊嘛， 佢都要道歉 嘅。因为我相信教宗系唔明白魔鬼嘅所谓 evil 啊嘅程度去到边啊。 我最近睇嗰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嗰啲回忆，咪孖呢个天主教会 咯，孖都好紧要啊。 佢第一佢支持墨索里尼啦，咁所以同时就支持埋呢个希特拉咁。天主教教会一定系好憎犹太人啦，因为佢哋杀死耶稣啊嘛， 系咯， 系嘛，佢仲话佢依然系相犹太教依然系相信旧约圣经，因为唔相信有新约圣经噶嘛， 觉得嗰个尼赛亚咯， 系啦，嗰个唔系 Savior 嚟噶嘛，佢帮希特拉嗰阵时候嘅年代里边嗰啲战犯啊，嗰啲主要嘅战争责任者咧，系逃离呢个德国嘅天主教教会啊， 唔系，但嗱，我觉得呢个鸟笼。其实是没意思的，你问我，我是不赞成现在教廷所做的事。为什么呢？我告诉你，你是出卖现在在大陆那班地下教会的信徒和那些神父。为什么呢？因为他顶了这么多年，这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共产党和波兰当时的情况很不同。波兰是什么呢？他们那班大部分的平民百姓是信奉的波兰天主教，那个不是波兰共产党搞出来的另外一个新宗教，挂着天主教的名字。但是你要记住，而家共产党下面由1949年之后的宗教，不是只是讲天主教，包括基督教，包括回教，包括道教，包括佛教，包括藏传佛教。一，那些阿头是他的党员，包括前新华社社长李柱文，根本就是共产党物色然后派入去控制基督教的人。到文革的时候被红卫兵武斗的时候自爆出来拿个党员证出来。然后所有基督徒都哗然，他信了这么久的牧师原来是共产党员。包括刚才所讲的傅铁山主教，包括自己共产党自爆2015年中纪委处理的道教联合会的主席，道教协会主席原来就是宗教局的人来的，是党员来的。 其实那班人 是有党委的，你要记住，包括在天主教里面，天主教爱国会都有党委的。好了，你这套 那班人呢基本上是似一个党员。多一个即系神职人员或者一个教徒，佢教徒嘅身份同埋佢嘅官职咧，即系喺呢个教会入边嘅职位咧，其实只系一个官职嚟嘅啫。 我就用一个 你个讲法就 比喻系咩咧？就似道士啦，道教嘅而家嗰啲火公头陀，即系死咗人咧喺殡仪馆打斋嗰啲咧， 系 其实佢唔系道教嘅信徒嚟嘅，佢学咗嗰套仪轨。 Okay. 然后咧着起嗰件道袍，然后耍起把剑咧，你就后边跟住佢破地狱。 系 咁耍完之后，佢除咗剑袍嘅话咧，就可以北上寻欢噶啦。 OK， 嗱呢个就系道教嘅道士， 即系揾食嘅工具啦。 你唔会尊敬佢， 飞嚟飞去咁样。 你唔会尊敬佢嘅，但系佢好似掌握一套 professional 嘅仪轨。 嗯， 咁咧你然后咧就跟住佢做嘅话咧，你嘅先人就可以渡过中阴身。 嗯， 我觉得大陆嘅神父就系呢种人嚟嘅。 我所以我咁讲。阿细良，我事前都有同你讲过话，我原则上我冇反对晒头先你讲嗰啲分析同埋内容，但系一定要入咗去先嘅原因就系、是、咧，时间企喺我哋嗰边就系、是、道理都企喺我嗰边，你唔好期望即系、就是、天主教教会能够可以入到去之后唔做契弟，即系喺好短时间里边咧就系、是、脱胎换骨，甚至乎咧斗赢共产党，但系咧佢长远嚟讲系 work 嘅， 点解咧？你觉得 嗱，第一我哋。教会里面最厉害的是搞几个即是蛇腮饼种玩。就是什么呢、搞学校搞社会福利机构例如孤儿院啊那些东西呢，因为那些神父和修女呢即确实是好的，就是虽然是很违反人性的事，他不结婚，他真的终身奉献在这里。那些教友呢 是很容易被他感染到的。即使我不跟你讲政治，我不教你怎么批评共产党都好，但是其实在一个过程里面，他就慢慢和平演变咯。正如刚才我举个例子，在南韩、在菲律宾，最后的结果就是个总主教好像突然之间被人拍醒了，本来都好可能好像是那个什么富士铁山那样的，日日在帮 助。即是你觉得他无间道来的，即是教廷一禁制他就变身了。 好多的教友或者是那些神职人员，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包装来的嘛。一去到最关键的一刻的时候，当然你很多时候说、哎、他都是看的小的，知道人民力量崛起了。咁佢咪一嘢擺過去啦。但嗱，你諗下，佢加強呢一個接觸嘅時候，同教廷嗰個互動嘅時候，喂，或多或少都受到影響噶嘛。再加上佢搞蛇齋餅種呢啲，慢慢潛移默化喺個教嘅過程裏面，講下聖經啊，講下耶穌啊，大佬係咪？即係講下新約嘅耶穌點樣去愛世人啊，點樣能夠即係對付世俗嘅世界？喂，其實呢啲嘢係慢慢嚟嘅。嗱，你期望一入到去。佢嗰几嗰啲絕佛嘅主教點行開啦咁樣嚇、啊，我哋嗰啲地下教會咧就完全取替，咁先至可以入得我哋先肯同你建交咧。喂，咁你好難同共產黨巴㗎。我唔可以攞呢樣嘢嚟類比待住先。 唔係，但嗱問題就係咁啊，等於我哋政改唔可以待住先一樣啫嘛。因為你 endorse 咗佢係正統啊，你明唔明啊？即係話如果你 endorse 咗共產黨篩選係等於真普選，咁就以後都唔會有真普選㗎啦。而家就係待住先，就係話你 endorse 咗嗰七條。蛋散主教，喂大佬又有仔女，又有女朋友，又结婚，又贪污嘅，又挂住个政协证，你睇下嗰啲相，企喺人民大会堂面前， 所以我咪话 根本就唔似一个宗教人物。 我就觉得天主教嘅教会系识玩政治，我自己嘅感觉咋，我冇收你。 但你觉得系究竟佢改变共产党定共产党改变佢咧？ 我觉得佢能够改变共产党， 真系 我对佢有信心。嗱，陈日君出嚟咁样反扑咧，我有个阴谋论噶，我觉得系黑脸白脸， 即系扯猫尾， 七个唔得。三个得唔得啊？ 即系你食翻我哋梵蒂冈嗰三件，我就俾四件你。 我觉得佢系咁嘅策略，即系佢而家个谈判里边，国务卿咁你当权嘅，梗系扮契弟啦。咁你咪揾个陈日君已经退晒休嘅荣休书记出嚟，系咁嘈。喂，同埋佢系确实系有个人嘅亲身经验，佢唔需要落 order 俾陈日君噶。 使佢识嗰个汕头地下主教噶嘛？ 佢好 friend 嘅， 系啊。 喂，佢同埋佢自己 系嗰代人嚟嘅，根本系 都喺上海俾人压迫过嘅， 系嗰代人，系啊。 所以教廷一个谂法就系、是，你咪够讲咯。嗱，佢同共产党讲数嘅时候，嗱，我估教廷会咁做啊，因为佢玩咗咁多年政治，亦都识玩政治呢啲咁嘅友，系咪啊？ 喂，咁我哋咪应该出嚟帮陈日君助权咯？如果系咁， 啱啦。 嗱，无论点都唔会输噶。如果系咁， 啱啦。喂，怀念佢都米已成饭啦，框架协议都准备喺度。 巨细无遗，你睇德国《星影》报道， 你唔七个书记或者七个主教都好，你都食翻四五个啦，吓、啊、有三四个，即系冇咁夸张嗰啲绝佛嗰啲啊，即系可能有啲系 即系有细路嗰啲就唔好要啦，嗰啲咁啊 ，DQ 咗佢先。 系啦，喂，嗰啲就咩？唔系，所以我喺度谂紧，我冇理由梵蒂冈咁，即系我最初有你嗰个谂法，后屘我谂下，我唔系。你一路唔入嘅时候咧，喂，我哋仲大镬，对长远发展嚟讲，因为我哋系讲意识形态噶嘛，即系天主教其实 唔系，但系我觉得冇咁大镬噶。你而家嗱，你 endorse 咗佢，就算我当佢四件都好啦。 系， 喂，顶你都明咧，共产党就算俾你泛民喺九七年之后生存啊，佢都会不断用方法侵蚀你嘅生存空间，佢点会俾你自由办学，俾你自由参加呢个社会服务，搞 NGO 啫？唔会， 因为咁样，因为我对我哋嗰成套教义咧，我哋系一个好完整，相对完整，因为可能我都自己即系跟咗咁多年咧，一个完整嘅意识形态。其实共产党佢系冇晒信仰噶啦嘛， 系啊， 咁我哋系好容易斗你噶嘛，大佬，我揸住本新约圣经已经斗赢你啦。即系成套嘅对世界嘅价值观、对人嘅态度， 咁你又高估咗强国人嗰种对价值嘅追求， 系嘛？ 喂，共产党靠利益都搞掂，第二法宝民族主义两样嘢，利益加民族主义，而家咪就系强国人嘅嗰个基础咯。 但系你冇忘记，新约嘅圣经里边咧，耶稣已经唔系好睇自己国族嘅，所以系打破你民族主义嗰个嘅框架嘅。 问题就系咁啦，嗱，好简单，我头先系嘛？利玛窦嗰代入去中国，喺明朝。就能够向嗰啲儒家嘅士大夫，嗰啲徐光启啊嗰啲咧，就信说服咗佢哋入教，成功向佢哋传教，变成成个中国嘅知识精英阶层里边有一 阵，反而系知识精英啫， 系天主教嘅，佢冇去到基层噶， 大镬就系呢度咯， 好啦，到个皇帝一唔信，满洲皇帝一唔信佢哋，或者只系着重佢哋嘅专业知识，而唔重视佢哋嘅教义，亦都对佢哋嘅教义冇兴趣。好啦，一去到雍正、乾隆，就已经根本上冇咗传教嗰个力量，冇咗个动力啊，根本系。 所以我 你取悦到皇帝都冇用。 其实你都答咗噶啦，入咗去先，由基层开始教起，由起下教堂啊。搞下幼稚园啊、小学啊、中学啊， 唔系， 派下奶粉啊，帮下啲基层劳工啊。但系你唔好讲政治， 唔系啊，阿土 开始慢慢渗佢。 系啊，你以为佢咁傻咩？佢一早预咗你啦，佢俾个教堂你啊。问题就系教堂有党委噶嘛，你派奶粉佢咪夹埋张习近平嘅相喺度咯，然后跟住咪要大家多谢党主席咯。你用乜嘢啫？ 咪开头俾佢夹下咯， 跟住你搞幼稚园，佢咪顶你国家教育啊、党化教育啊嗰套嘢喺天主教幼稚园里边咯。 就圣经就唔讲， 我梗系啦， 就讲呢个习近平讲话。 好啦，你就俾咗个名佢用啦，就佢就挂个名叫做 X Y 交叉耶稣会幼稚园啦。系啊，对于城市嘅中产阶级好吸引啦。如果唔系嗰啲大陆人点会死落嚟入喇沙同埋入呢个华人啫？ 嗯， 系啊，你俾咗个名佢用，佢好吸引啦。但系问题个壳里边个馅唔系啊嘛，佢冇嗰种宗教教育喺里边噶喎。嗰啲学校嗱，你哋以前喇沙都有啊。 嗯， 嗰啲神父都有同你讲下道理啊！ 我哋一定要 take Bible 添，一定要考 Bible 添。 我圣公会我都要考 Bible 啦。嗰阵时你中唔中意都你都要读。 嗯， 你以为将来共产党批准你呢啲嘅教会所办嘅学校，佢唔会审查过晒你咩？佢唔会摆个党委喺度及住你咩？ 但系我嗱，我自己谂翻殖民地嘅年代，我哋都系噶。我哋嘅神父、我哋嘅修士都唔会同我讲好多 politics， 好多大道理嘅嘢。就佢主要就係即係其實福音派啦，簡單講就唔係解放神學派。解放神學派嘅講法就話：喂，我要建立即係天主嘅角度，我要喺而家嘅世界啊嘛，所以我要改變呢個世界啊嘛，係、咪？你有責任，我唔係等到上天堂啊。 係啦，好簡單。共產黨佢會唔會俾你？就算你話服梵蒂岡擁護嘅呢、這個選嘅呢個主教嘅教堂裏邊去宣揚普世價值啦？你信唔相信習近平会容许？嗱，我唔系讲政治， 开头唔得， 讲人权、讲自由 唔得， 讲公义 唔得。但系你系可以慢慢审，你唔可以。所以我个前提就系、第一，你唔好咁急，第二，以为系五年、十年嘅课仔，可能系一代、两代人嘅课仔。但系你一路唔入咧，嗱，你俾嗰班招摇撞骗，我唔敢讲大部分咧，有部分基督教嗰啲牧师嗰啲咧，基本上揾水。 我好契弟嗰啲，直情大家。 你睇下梁烟成啊！你起码你相信金浩望入去大陆，佢唔会为师噶嘛？ 咁啊冇得比添啦，同梁烟成嗰啲就， 直情 嗰啲就我谂靠宗教揾食噶啦，嗰啲就。 我所以我就话我系相对，因为我知道金仔系同我意见差唔多，入咗去先讲。入咗去，我有机会可以改变。 但值得咩？嗱，个代价我就系话啦，好简单，我举例，我系汕头嘅教徒。喂，大佬，我为咗地下教会一路撑嗰个地下主教咁多年。受尽折磨，文革大跃进都唔死得。 同意。 好啦，我根本上喺我心目中，我会视嗰条肥仔主教，即系共产党嗰个主教，系一条契弟嚟嘅。你谂下系咪先？你问汕头而家嗰啲信徒， 唔系我就觉得。 然后你叫我去向佢领圣体，向佢告解，唔系啊嘛？ 你以为 你成个教会嘅信任 collapse 嘅会？ 阿细良，你唔知咧，地下教会嘅教友，如果你而家老共委任嗰扎咧，系冇人同佢告解。冇人同佢领圣体嘅，甚至乎佢开嘅弥撒啦， 冇人去啊， 都系佢自己揾啲友去捧场嘅啫。 系人都知淘宝主教嚟噶嘛， 冇错啦，exactly。所以我就话，如果你而家你一路都系棘住喺呢度嘅时候，一来即系你好多教友都系受苦嘅，就系、佢根本冇一个公开嘅渠道，真系可以做翻崇拜啊、告解嗰啲咁嘅嘢。第二就系、喂，你唔打开呢个缺口，喂，你又等咗五年十年。俾個包即全部嗰班即係混水摸魚嗰啲友咧，全部去衝入去攞曬我哋個 market。你諗下，而家得千零二千萬嘅教友啫嘛，我哋喂，但係你有13億人喎。喂，如果以我哋過往喺啲發展中國家嘅搞法，我從天主教歷史嚟講係好成功嘅。南美甚至乎你諗下菲律賓啊、南韓啊啲咁嘅殖民地嘅地方咧，我哋嗰個嘅傳教嘅能力好強嘅。因为我哋系一个固定嘅意识形态，而呢班人咧系 discipline 嘅，因为我哋得一个领袖嘅啫，喺我哋嘅心目中就系教宗，教宗叫你行就行，教宗叫你企。 而家唔系啊嘛，而家佢有两个领袖啊嘛，一个习近平啊嘛，所以我就话你能唔能够真系好似南韩？当然南韩民主化嘅过程里边 天主教嗰个影响力好大，包括菲律宾嘅民主化，包括南非都系。 系啊，我睇呢样嘅咋。 系，但我意思就话呢样嘢会唔会发生喺中国大陆？我意思系话， 但如果你乜都唔做嘅时候，就乜都冇一个机会发生。 一个列宁式嘅政党严密控制得咁严密嘅情况底下，究竟系佢改变你定你改变佢咧？ 咁你东欧都倒台啦。 当你 endorse 咗，俾咗得到梵蒂冈祝福呢一样嘢，佢嗰阵时，佢攞嚟做政治宣传，攞嚟做洗脑。攞嚟做政治教育嗰陣時，你又點樣 stop 佢咧？但係佢揸住你個招牌喎。 唔係，所以我咪話你 short term 你一定輸俾佢啦。即係你頭先講啲嘢全部valid 㗎。 但係翻唔翻轉頭咧？ 但係 in the long run 嘅時候，你咪逐步吞佢咯，逐步吞咯，係嘛？開頭一定要攝張單張習近平，唉，俾你攝啦，屌，係咪？我繼續講翻我套嘢，咁我開始冚你啊！如果唔係咧，你一路都入唔到去嘅時候，我一路係冇改變嘅機會。嗱，其實我哋。香港人都是的，你跟共產黨鬥，雖然我不代表我贊成代住先啊，大佬，即係搞清楚啊，因為那樣嘢係唔有少少係差異嘅。但你一路唔同佢有呢一個互動嘅時候咧，尤其是我相信佢嗰個意識形態同埋佢搞政治嘅方法。嗱，我哋唔夠鬥，所以我一定要堅守立場啊嘛，係咪？如果唔係，我乜都道德高地都冇啊嘛。喂，咁你有咁有道德高地，咁多年嘅政治經驗，面對咁多個王朝。系咪都能夠係求全，能夠掙扎求全到嘅天主教教會一套咁完整嘅意識形態嘅嘢。 阿土，我覺得 你都鬥唔贏佢。 教皇求全梗係冇問題啦，大主教求全喺希特拉鐵蹄下邊求全梗係冇問題。但你睇下德國嘅天主教徒，德國嘅猶太人點樣受苦你就知啦。嗰個唔係你教廷求唔求全嘅問題，你教廷可以求全，係啊，因為你同獨裁者合作係可以求全，但係問題你亦都係放棄咗你嗰啲信徒啊嘛。呢、這個我成日都覺得， 最後都輸啊！ 喂，當然係因為希特拉戰敗啫，呢、這個問題係。但如果你話因為咁樣， 咁咪道理喺我邊？ 你問我，我覺得 時間亦都喺我 嗰個天晴啊！我覺得未來嘅教徒同過去由1949年撐到而家嘅地下教會嘅教徒係不能對等噶。嗰班人係為咗你奉獻佢哋嘅生命，奉獻佢哋所有嘅利益，然後咁樣去撐你。但你而家咁樣為咗將來嘅信徒嚟出賣佢哋。我覺得 都唔係嘅，現時嘅信徒都緊要嘅。 你要令到共產黨肯跪低先得，我覺得。如果唔係嘅話， 跪少嗱，我唔同意跪低曬。即係你跪地棄豬乸，乜都好唔得。 嗱，你話好簡單啦。 我同你嘅分歧喺呢度啫。問題係嗰七，我要三個殺唔殺，四殺唔殺，五殺唔殺。 嗱，好簡單，你話越南模式，越南模式係點嘅咧？嗱，你記住越南嘅天主教徒嘅比例係相當之多嘅。曾經越南係出過天主教嘅總統添嘅。好簡單。如果你話越南模式嘅意思，即係話我教廷掌尾有四，我圈咗俾你，然後你越南政府揀，呢、這個就係越南模式。如果而家根據 唔係應該調翻轉 西方傳媒透露嘅話咧， 越南模式咧就係佢揀三個俾你，就好似我哋特首選舉咁啊，佢篩選咗三個俾你，就俾你教廷最後委任。咁但係佢唔有少唔同嘅，因為佢大部分是天主教徒，所以咧同埋越南政府咧就冇老共咁強。 冇老共咁衰格啊！你 亦都冇，亦都冇咁契弟。咁所以咧，教廷咧讲呢条数嘅时候咧，都容易讲好多。 嗱，如果好简单啫，等于香港一样啫嘛，特首选举一样啫嘛。我话我就算你越南模式都好，共产党圈俾你嗰三件、一件就周浩鼎，然后一件就呢个刘国芬，然后再加一件邓家彪，我就俾计教宗委任啦。你教宗邓家彪定周浩鼎啊？ 嗱，教廷过我经验咧，三个都唔委任。你连呢一个机会俾佢 reject 你嘅机会都冇，我嘅谂法就系咁，因为佢真系唔怕你嘅，系嘛？佢又唔系同你讲钱，又唔系讲你讲物质。 好啦，你唔委任佢第二 round 队上嚟就是一个陈家佩，一个容海恩， 你 再加埋一件叶柳。 你唔知道就算越南啊，好多镬都来来回回好多镬嘅。 系啊，因为佢要达到最尾达到共识啊嘛，佢要。 所以你唔好以为喺个过程里边佢对老共系俾佢食住上啊，有时佢系真系。发挥到个影响力就系话，喂唔得、啊，大佬你嗰几条友又结晒婚，有老婆仔女，跟住就系当揾饭食嘅。 唔使我话俾你听，就算由周浩鼎到陈家沛，佢怼上嚟嗰几 round 啊，全部都有嘢俾共产党揸住。当年班禅系共产党安排佢结婚嘅，如果唔系，根本信唔过佢控制藏传佛教，控制西藏啊嘛。 我信 佢七件都会结婚，我话俾你听。 唔系我同你嘅假设有少少唔同，我系对天主教系有信心嘅原因系在于咧，你对付班禅啊、佛教啊嗰啲咩道教嗰啲咧，你搞得掂佢。OK， 但系咧呢啲咁嘅神父、呢啲咁嘅神职人员咧，特别系即系缺乏七情六欲嘅人咧，其实你系好难搞嘅。 正如你好难说服陈日君一样。 喂，共产党，你冇七情六欲，佢唔会用你嘅大佬啊！ 咁你咪俾佢用住几个先咯。 你冇嘢揸手啊，大佬。 到时我哋一定系良币驱逐劣币啊！ 佢一定系会喺共产党里边扶摇直上嘅，唔会系好人嚟嘅。我话俾你听，一定系有嘢揸住嘅。一夜禁制嗰阵时候，最终 所以教廷我信佢咧，最后嘅结果就系点啊？好似头先你举嗰啲 case 咁咧，唔委任。 唔系个原则， 嗱你又同我见咗交啦。如果我同你反面咧，你亦都要投鼠忌器。 如果我接受你嘅讲法都好啦，起码教廷要坚持，就系嗰啲地下主教唔可以全部都好啦，起码有一部分系要被中共接受。 啱。 如果唔系冇得倾， 所以我咪话，我话我同你嘅分歧可能系三四或者五嘅分别啫。 如果唔系你叫嗰啲信徒， 但系我觉得你话要佢全部 adopt 晒我哋之前嘅地下主教同埋枢机咧，唔好啦。但系起码你同我晒一半。 咪系咯， 即系大家互谅互让，我屌你大佬建交嘅系啦，我俾你食晒啊！ 然后大家咪斗睇下边个度行高咯。 就算啊，我听到啊，香港教区啊，而家都系受中联办影响啦。 喂，我话俾你听啊，你接受咗呢种模式之后， 我都唔想公开讲啊， 我都未讲啊，呢种共产党嘅筛选，然后教廷钦点嘅模式。將會引用喺香港啊，其實係大家唔好當係食花生啊，嗱，唔係淨係內地嘅三字教會嘅問題，即係話楊明章之後嗰個教會都係共產黨圈俾你揀啊！ 我想話俾你聽，唔知楊明章都好似係我聽到， 唔出奇啦！你一睇佢表現就已經知啦，唔使諗。 已經係 本浩明、楊明章都係，我話俾你聽， 全部都係佢 recommend 俾教廷嘅委任佢做主教，你唔知啊？所以共產黨呢樣嘢係叻嘅。佢连我哋边一个神父，边一个即系神职人员咧，系比较容易喐得到嘅咧，其实佢都全部。 嗱，我话俾你听，杨明章模式咧，虽然系佢 recommend 俾教廷拣，但系都未去到个地步，杨明章系党员，甚至系俾共产党捻住要害。佢只系拣一个同佢有偈倾，或者相对保守啲，唔系陈日君嗰条路线嘅人，佢就喺嗰度 pick up， 咁样拱佢上去。但系将来我话俾你听，如果呢种模式框架协议呢种模式系。在內地執行的話將會同時在香港執行。不過即是說他會找一個黨員來做香港的主教。 我們現在動是對的。就是我只是講早了一步的事就是說講下數先。講到多少得多少。但是我的大前提就是不可以不入。 所以就要撐陳日君，我就說。 不可以不入的了。快快脆入了去先。怎麼都要入到中國，即是發揮我們的影響力。我相信正義，我相信時間原則都在我們那邊。但是你不可以期望他五年、十年、十五年即刻有一个大转变。 嗱，就看看你命长定我命长了。 我估我两条。 如果我两个都早死，就证明我啱噶啦。因为短期内都系扑街嘅。如果我哋有九十岁命，或者好似阿姚宗仪咁一百岁命咧，就可能见到你嗰个情况嘅。我哋先休息一阵。 O K。 呢本书咧就系二号咧就出噶啦，大家咧就可以订。咁呢本书咧系我见过街道讲朱元璋最详细嘅，同埋最有分析性嘅一本书咧。At least 我认为就系咁样系。咁有啲地方系创建嚟嘅，有啲地方就写得好紧张，好似演义咁，即系呢个同陈友谅打咧，大家都话好紧张，睇到尾先至放心。咁但譬如话讲呢个法古文啊，讲明朝嘅经济究竟原来系用纸币啊？朱元璋的心态啊，同埋佢点样反贪啊，大家真的要详细睇下。尤其是习近平时代咧，近七百年来反贪最犀利的人咧，一个就叫朱元璋，一个叫习近平。而朱元璋咧，又系想控制晒所有人的思想，作一套规则出嚟咧，万世奉行嘅。咁喺呢个习近平时代，呢、这个新习近平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咧，你一定要参考一下朱元璋点样意图创立一套千秋万世都啱嘅制度出嚟，同埋点样管制人的思想嘅。 萧若元。说明朝系列第一部朱元璋圣言豪杰大策现已接受预订，人民超市网上优惠价$86，现在预订还可以优先报名参加萧山在二月举行的讲座，报名请电邮 markmock@hkreporter.com。 喂，徐萧，律政司话个夺字